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31集。因为马赛克的宝贝有大有小，随着物品出现，蓝色光膜也变得有大有小。一共20样物品，只有第二排第三列和第二排第五列的光膜里放着书籍。唐默听到一阵短暂的低呼声，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同伴，年轻男人显然也看到了那两本书，他惊讶了一瞬，随即保持镇静。他小心翼翼地看向唐默，发现唐默也在盯着他。年轻男人脸色变了变，目光在唐默和白若瑶身上游离，眼神怀疑。四个玩家全部看到了书，坐在棋盘正中央格子里的马赛克郁闷地趴在桌子上，见四个玩家都十分警惕，没有谁先动作，马赛克没好气地说， 就没见过你们这么无聊的人类，无聊无聊，太无聊了，快点结束这个无聊的副本，我要放火，我要出去玩。 马赛克这么说了，也没一个玩家搭理他。所有人都在仔细地观察这个棋盘上的每个物品，以及物品外光膜的亮暗模式。3分钟过去，唐默还在脑子里不停地盘算七步该怎么走。那两本书明显靠近白若瑶一方，他们如果想要过去，必然要浪费至少3步走到有书的格子里。忽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，唐默立即握紧小阳伞，却见一道蓝色光膜慢慢出现在他和年轻男人的面前。反观白若瑶那边，也有一层蓝色光膜出现，挡在他们和唐默之间。年轻男人惊道， 这就是游戏规则第9条，队友可以私底下讨论对策。 年轻男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他似乎是第一次见到黑塔这么简单粗暴的隔离方法。唐默早有经验，匹诺曹的城市卡牌游戏里也有类似的规则。唐默冷静地说， 现在我们说话他们应该是听不见的，同样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不见。 年轻男人闻言小心地看向唐默。唐默和年轻男人各自站在格子的角落里，两人中间有3个格子的距离，一共只有5分钟的自由讨论时间。年轻男人犹豫片刻，决定不浪费时间。 我叫刘万胜，进副本的时候你应该听到我的名字了，现在我只想和你确认一件事情。 刘万胜神情严肃，他直接指向格子另一端的白若瑶， 你和那个人是队友吗？ 不是。 刘万胜有点不信， 你们是一起进来的，而且从你们的对话来看，你们似乎认识。 能进入这个副本的必然是至少通关黑塔1层的玩家，面对目前还未完全明朗的黑塔游戏以及需要解决的游戏对策，这个男人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盲目的解决游戏，而是先确认自己队友的身份。换成唐默，他也会先询问对方这个问题。唐默反问， 那你和那个女人是队友吗？ 刘万胜立即否认， 当然不是，我是上周不小心进入这个副本的。第二天这个女人和她的队友进来，他们一共4个人，刚进来就因为捡了这个小女孩的火柆，被狼人小女孩围殴死了3个。我和她压根不认识，就是单纯的被困在这个副本里，一起困了好几天而已。 从刘万胜的表情和语气来说，唐默不觉得他在撒谎。他调转视线看向格子另一侧的年轻女人，只见后者脸色苍白，不停地张嘴说着什么，一副十分焦急的模样。刘万胜也顺着唐默的目光看过去，看到白若瑶的时候他微微一愣。穿着白夹克的娃娃脸青年乖巧地站在属于自己的格子里，笑嘻嘻地看着唐默。他的女队友一直在和他说话，可他一直都没有回应，反而在唐默、刘万胜看向他的时候，白若瑶眨了眨眼，张口说了一句话。刘万胜头皮一麻， 他说，你和他是队友。 唐默愣住， 不错，刚才白若瑶故意张大了嘴说出了一句话，我们是队友哦。明明根本听不到唐默这边的对话，白若瑶突然空口说了这么一句，让刘万胜差点就炸了锅，怀疑起自己的队友。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下来，意识到这个神经病娃娃脸可能是在骗自己。如果白若瑶和唐默真的是队友，白若瑶当初选队友的时候就不该选年轻女人，该选唐默。当然不排除他是故意把队友放到敌方，好里应外合。无论如何，他更偏向于这两个奇怪的玩家真的不是队友，可能是某种特殊关系。刘万胜说，好，我相信你和那个人不是队友，现在我们两个才是队友。说实话，这个游戏有点类似于翻转棋，但是又不一样。我玩过一点翻转棋，在这种棋类游戏里，你中途玩的怎么样都没有任何意义，最重要的是结局。游戏规则里说了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光魔里的物品交给马赛克。这个男人说话有理有据，虽然额头上全是汗，情绪却比较平静。对方要说的也是唐默所想的，他顺着说道，游戏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站在哪个格子里，只要格子的光魔是亮的，包裹马赛克的光魔也是亮的，格子里的东西就可以交给马赛克。现在一共有两本书。刘万胜点头，我这个位置要走到最近的那本书需要5步，你的位置比较好，只需要3步就能走到一本书的格子里。这一轮游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走7步，我觉得由你走到有书的格子里比较好。然后就是光魔的开关问题，这个我来解决，我会在旁边帮着看情况，保证马赛克的格子是亮的，你所在的格子也是亮的。当然我没有办法完全保证，我们第一轮游戏还是先见机行事。唐默挑了挑眉，没有否决对方的决策。这个刘万胜在唐默见过的所有玩家里实力绝对达到了水平线，确实唐默更靠近有数的格子，由他去抢占函数的格子更合理，但是保证光魔的亮暗程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刘万胜摸索着下巴，眼也不眨地盯着场上的所有的格子，记住他们目前的亮暗关系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似乎在计算着什么。唐默听不清他说的话，可是看他的表情大概猜得出来，他是在计算对面会怎么走格子，走了以后格子会变暗变亮，局势如何变化，他要如何控制才能让唐默最后一步进入亮着的函数格子，且马赛克的格子也是亮着的。这个游戏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玩家前后左右的前进格数，每走进一个格子，这一格的纵列横排所有的格子全部变换颜色，原本亮着的光魔变暗，原本暗着的光魔变亮。然而越是简单的游戏玩起来却越复杂，这种游戏只让一个人玩是再简单不过，因为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走向，一旦有了第二个人，格子的变化可能性就几何倍数增加。唐默看刘万胜计算的满头大汗，神色严肃，他想了想没有开口打断对方的推理，只要白若瑶那一队不随便行事，双方合作一下很容易就能把书交给马赛克。然而无论是唐默还是白若瑶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，如果只要玩家合作就能解决游戏，这个游戏之前不可能死了那么多人，也不会故意将玩家分成两个阵营，两个阵营的存在必然有其原因。5分钟自由讨论时间结束，蓝色光魔渐渐消散。格子的一端，白若瑶不知道和年轻女人说了什么，后者闭着嘴不再说话，又气又怒，眼睛通红。而格子的这一端，刘万胜摩拳擦掌，他也知道第一轮就结束游戏的可能性实在很低，这一次游戏十有八九是给双方试水的，并不会有任何具体的惩罚。 第一周游戏正式开始，请玩家按照优先级依次前进格数。 话音落下，在场的四个玩家的头上纷纷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蓝色数字，白若瑶的头上是1，刘万胜的头上是2， 年轻女人林倩的头上是三，唐默头上是四。 请一号玩家选择前进方向。 白若瑶头上顶着一个大大的数字一，笑眯眯地往前走了一步。她这一步下去，刚刚好就站在有书的那一格上。当她走进这一格后，这一格原本亮着的光膜立刻关闭，纵列横排上所有的光膜也都变换颜色。这只是个开始。看到这一变化，唐默和刘万胜神色不变，没觉得有压力。接下来轮到刘万胜前进，他向前前进一格，再次改变纵列横排上的所有光膜颜色。年轻女人沉默着咬着嘴唇，也向前走出一格。最后轮到唐默，硕大的格子网络上，三个玩家全部站好位置，齐齐地扭头看着唐默。唐默腰里挂着一把粉色小阳伞，目光平静地看着自己的正前方和左侧。第一步他只可以选择这两个方向走，无论选择哪儿好像问题都不大，因为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唐默的目光在三个玩家身上一一扫过，又看了看那两本被包裹在光膜里的书，最后他的视线对准了坐在格子正中央的小女孩，忽然开口，声音平静。如果我走最后一步的时候，我和她站在同一个格子里，格子里的东西算她的还是我的？她指的是白若瑶。白若瑶先是一愣，继而嘻嘻地笑了起来。难得有人搭理自己，马赛克也来了精神。 当然算她的了，先来后到啊，你这个坏人类，连这都不懂，鄙视你。 旁人不懂马赛克的鄙视是什么意思，唯一懂的唐默也没理会他。他轻轻地哦了一声，仍旧没有前进格数，又问出第二个问题。把书给你，这个游戏就通关了。马赛克脸色一沉。 我不要看书，不要不要，我要去玩。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比如我们现在这一轮游戏里一共出现了两本书，游戏结束时，假设我们两队都顺利地把书递给你，这样算谁赢？赢了有什么好处？输了会有什么惩罚？年轻女人目瞪口呆地说道。 不是，还可以这样？这种规则可以直接问的吗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